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，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。可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，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，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。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，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红唇》，演播小群。 林兰玉的精神振作了一些，她说，我父母希望带我去北京治病。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？ 我有些绝望。如果我真的是患了绝症，即使去了北京也治不好。 北京的医疗条件毕竟更理想，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啊。据我所知，连一些医生认为不可能治好的癌症患者最终都痊愈了。林兰玉好一阵子没有说话，大约2分钟之后，林兰玉说， 小孟老师，我有一个要求，你能让我照照镜子吗？ 照镜子？ 可能我的头发剪得太短了，我爸爸妈妈怕我看了伤心，好久都不让我照镜子了，他们连卫生间的镜子都卸掉了。 小梦低下头，她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不只是头发短，也许林兰玉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现在究竟成了什么样子。要不要给她镜子呢？小梦有些犹豫。林兰玉追着说， 小梦老师，我真的是很想看看我自己现在的样子，我看一眼就行。 小梦深深地吸一口气，从包里拿出一面小镜子递给林兰玉。这面小镜子是她随身带着的东西。林兰玉迫不及待地接过镜子，朝镜子里一看，立刻恐惧地睁大了眼睛。继而她咬紧了不住颤动的嘴唇，泪水奔涌出来。他无力地把镜子还给了小梦。小梦小心地接过镜子，又重新放回包里。他轻轻地抚着林兰玉的肩，两个人什么也不说。过了好一阵儿，林兰玉擦干了眼泪，她的脸上显现出一种坚毅的表情。小梦柔声说，来，躺下来休息一下，我教你一种深呼吸的方式。闭上眼睛，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最舒服的状态，想象自己的胸口是一只气球的口子，深深的吸气，让这只气球尽可能充满气体，再慢慢的呼气，感觉到这只气球被彻底的放空。 对，很好。现在边呼吸边从头部开始，从上而下的感觉你自己身体的每一个器官，看看是不是都很舒服。如果还觉得哪里不舒服，你就把呼吸带到哪里去， 直到自己觉得舒服为止。好，深深吸气，慢慢呼气，很好。等下你睁开眼睛，就会觉得自己特别舒服。林兰玉的呼吸越来越放松。十分钟后，小梦继续说：好，现在准备睁开眼睛，我会数一二三，数到三的时候，你就把眼睛睁开。好了，我现在开始数了。一、二、三。林兰玉慢慢地睁开眼睛，看到小梦平静温柔的脸。她微笑地说：小梦老师，谢谢你，我现在真的感觉很舒服。好久没感觉这么舒服了。这时候，叶梦薇带着林兰玉的爸爸妈妈回来了，他们买回了许多林兰玉爱吃的零食。林兰玉笑着对叶梦薇说：薇薇，太感谢你了，我决定过两天就去北京，现在请你帮我送送小梦老师吧，该结的账你先帮我结一下。叶梦薇摸摸林兰玉的头说：放心兰玉，这些事情我都会做好，我现在也要到台里去赶稿子，你好好保重自己啊。林兰玉在潇湘市的最后几天，杨林飞不像刚开始那样来得勤了，有时候叶梦薇到了医院给他打电话他才过来，满脸的麻木与愁容。而林兰玉也开始拒绝见杨林飞，他不想拖累他，更不想让他面对自己扭曲变形的样子。杨林飞的表现不止令林兰玉伤心，也让叶梦薇对爱情产生动摇和怀疑。前些日子，这一对情侣高调的晒恩爱，各种拥抱，各种烛光晚餐，各种浪漫，想不到一场病就把这脆弱的爱情击溃了。叶梦薇想想自己和江淮岸的情形，更加觉得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美好的结局。林兰玉的父母带着女儿去了北京，叶梦薇每天通过电话了解林兰玉的病情。至于杨林飞，叶梦薇对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。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面对命运的挑战，紧要关头，杨林飞已经退缩了。林兰玉到了北京，情况依然没有太大的好转，整个人像一朵花要凋谢一样，一天比一天暗淡下去。好朋友病重，自己的小秘密又被姚佳怡察觉，这段时间叶梦薇的日子真是不好过。他精神恍惚，常常怀疑自己是在做梦。他常会惆怅地想起以前看到过的一句诗：为什么欢乐总是乍现就凋落，走得最急的都是美好的时光。他唯有让自己变得更忙碌，才能稍稍减少一些内心的痛苦。他也想过是不是要把这些事情跟江淮岸说一说，但想到江淮岸那么忙，同样面临他自己的压力，更何况跟姚佳怡见过面之后，亲眼看到林兰玉和杨林飞的感情结局之后，叶梦薇的热情被打击得如同风中之烛，简直随时都要熄灭。他决定要慢慢远离江淮岸，也就把跟他倾诉的心思放下了。因为叶梦薇有意疏远江淮岸，江淮岸有所察觉，加上他本来就忙，因此也有意减少了跟叶梦薇的联系。叶梦薇总觉得自己的心会一阵一阵的痛，却完全没有办法，只好由他去痛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红唇》。 到底要不要主动联系江淮岸呢？ 毕竟他们并没有真的分手，可是联系又如何呢？出发去北京的前夜，叶梦薇纠结着又一次失眠了。按理说离开本市还是需要跟江淮岸说一声的，可是反正要离开，这短暂的分离又算什么呢？他翻来覆去，大半夜硬是忍着没给江淮岸发信息。潇湘电视台策划了一个名为《心愿漂流》的大型公益活动，要到北京去举行一个开幕式。叶梦薇是这个活动的主创人员之一，也要去北京。活动策划的时候，他提出了一个建议，建议把一个农村留守儿童带到北京，让人们帮助这个孩子实现第一个愿望。他的建议被采纳了，于是叶梦薇带着胡亚敏跟大部队一起来到北京。他打算等活动结束就带着胡亚敏去医院看望林兰玉。心愿漂流的定位是普通人帮助普通人实现心愿。活动规则非常简单，第一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，第二个人想方设法帮第一个人实现，然后第三个人再来帮助第二个人实现愿望。就这样，一个心愿接着一个心愿的传递下去。这些心愿必须是温馨的，而花费又不多，费用必须控制在100元以内。当然，如果实现愿望需要花费较多，情况特殊又有人愿意帮助实现的话，还是可以例外的。林兰玉接到叶梦薇的电话之后，执意要到活动现场来。叶梦薇内心不希望林兰玉过来，一来她怕林兰玉受到刺激，二来听说林兰玉现在行动已经不是很方便，要坐轮椅，得由她的爸爸妈妈推过来。可是林兰玉的态度那么坚决，叶梦薇实在不忍心太服她的意，于是同意了。开幕式由潇湘电视台最出色的一对男女主播搭档主持，邀请了北京一些著名的文化人参加。活动现场的布置颇费了一番心思，四周都是百合和康乃馨，巨大的横幅上写着心愿漂流大型公益活动，还有无数的彩旗和气球。活动开场的时候还会放飞1000只和平鸽，当那1000只鸽子扑扇着翅膀起飞的时候，叶梦薇以活动现场为背景做了一段新闻报道的现场主持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首都北京，在我身后潇湘电视台发起的心愿漂流大型公益活动正在拉开序幕。如果您也是一位爱心人士，如果您也渴望实现自己的愿望，那么欢迎加入心愿漂流，让真心的爱从祖国的心脏北京出发，流动在中国的大地上。叶梦薇做现场主持的时候，林兰玉坐在轮椅上，由她的爸爸妈妈守着，贪婪地凝望着叶梦薇。恍惚中，林兰玉觉得叶梦薇变成了她自己，就像在几个月之前所做的那样。她如此美丽的神采飞扬地对着镜头做解说，林兰玉觉得自己的身子都飞了起来。然而叶梦薇把话筒收起来的一刹那，林兰玉的梦被打碎了。回到现实中来，现在的她水肿不堪，无法站立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命运呢，为什么要这样捉弄人呢？林兰玉的泪水无声地流下来。叶梦薇做完现场主持，开幕式流程已经进行到了让胡亚敏说出自己愿望的环节。整个愿望漂流从胡亚敏开始，也就是他只需要说出自己的愿望，而不需要帮助第二个人实现愿望。第二个人的愿望是由第三个人来实现的，这也是活动组的设计，因为胡亚敏基本上不具备帮助别人达成愿望的能力。 胡亚敏仍然怯生生的，不怎么敢说话。叶梦薇已经事先跟主持人沟通过，告诉他们胡亚敏说话可能很少，但是可以安排他唱歌。主持人动情地向周围的观众介绍了胡亚敏的情况，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孩子，他的爸爸妈妈都在外地打工，他小小年纪不但要留在农村好好上学，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弟。然后主持人问胡亚敏，亚敏，你的愿望是什么呢？胡亚敏怯怯地说， 我想给我妈妈送一束花，送一束康乃馨，我听说那是送给妈妈的花。 主持人问现场的观众， 观众朋友，这个孩子的妈妈在外地打工，可以通过邮购的方式给他的妈妈送一束康乃馨，请问有谁愿意满足这个小姑娘的愿望？ 同时有两三个北京市民举手表示愿意。主持人选择了其中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然后小伙子走上台来，主持人说， 小朋友，现在请你为妈妈唱一首歌，同时谢谢这位大哥哥好不好？ 胡亚敏点点头，又唱起了那首《妈妈格桑拉》。叶梦薇让摄像记者把胡亚敏的这一段拍下来，然后随机采访了几名前来参加活动的市民，再嘱咐摄像记者多拍一些镜头，就过来陪林兰玉。林兰玉早已悄悄地拭去了泪水。叶梦薇蹲在轮椅旁，握着林兰玉的手，亲昵地跟她说着话，想用热烈的表情冲淡林兰玉写在脸上的哀伤。林兰玉的气色看起来不太好，但她一直强打精神。过了一阵儿，胡亚敏完成了心愿，也来到了林兰玉身边。他已经听叶梦薇说起过林兰玉的病情，他一过来就抱着林兰玉哭着说， 林兰玉姐姐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 林兰玉反倒安慰起胡亚敏来， 亚敏，你放心，林兰玉姐姐没事的。 在胡亚敏的心中，林兰玉就像是一位好心的仙女，她是那么的美丽善良。这么好的一个人，为什么会得这样一种奇怪的病呢？眼前的林兰玉姐姐完全变了样子，简直让她无法相信，这就是当年那个美丽的爱笑的姐姐。胡亚敏乖巧地依偎在林兰玉身边，小小的心灵里充满了悲伤。一对来自北京大学的男女大学生的表演吸引了现场所有人的视线，这两位大学生形象气质都很好，简直是一对金童玉女。他们正带着浓厚的感情朗诵艾青的一首诗，我爱这土地。假如我是一只鸟，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，然后我死了，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。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着土地爱得深沉。这首诗本来就有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，而两位大学生的表演又极具感染力。叶梦薇和林兰玉都被这首诗歌，被这一个生命瞬间深深打动了，两个人都忍不住泪流满面。胡亚敏还听不太懂这首诗的意思，但他看到叶梦薇和林兰玉都在掉眼泪，也忍不住流下泪来。林兰玉想到自己不久人世，也会像诗歌里写的这只鸟一样，连羽毛都腐烂在地里，因而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哭出了声。是的，他也爱着土地。